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上来讲到本门开济贤远，第十五品从济永出品。从济永出一共有五科。第一是永出，第二身相，第三住处，第四文命，第五眷属。上来永出身相已经介绍过来，下边呢是住处啊。从这永出从什么地方来的啊？这现今在这娑婆世界啊，世界虚空中住，这个大观好像是昨天有介绍过的，在这娑婆世界之下，这个世界有十方世界，东方、西方、南方、北方。还有个四维，还有上下。从这永出菩萨在娑婆世界之下，娑婆之世界之下还有下方世界，在下方世界之上，这个两个世界的当中，既不属于娑婆世界，在此界虚空中住，也不属于比下方世界，这是非此非彼，表中道常寂光度。常寂光，常寂是常的，寂即是落的。光即是净的与哪的，常即是法身，寂即是解脱，光即是般若，三的无不常乐我净。这个四的无非即空即假即中，是为不纵不混毗力之大。入一字三点，虚空中住，这个住以不住法住于地地上，不住法也很深的。法本不住啊。所以在《金刚经》中讲，应无所住，就是不住法。那么不住法，这个十法界从哪儿来呢？十法界都有住处，依报果度，都有依报，都有正报。地狱有地狱的众生，有地狱众生的住处，恶鬼畜生乃至于人天、声闻缘觉菩萨都有住处。此中讲这个从寂永出的诸大菩萨一不住法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三德比萨。这是诸大菩萨之所证得的三德比萨。三德都有常乐我净的四德。这个常乐我净的四德 有本有，有修德。没有本有，是不能够有修德的。如果说一切众生没有佛性，你怎么修也修不成佛。这个道理要懂啊，最简单的啊。这个修呢，就是修你那个本有性具之法啊，本有的四德为所依，修德的四德为之能依。你看这个能所还是一还是二了？这个能所，一个是本有，为之所依；修呢，就是依这个本有而修的。啊，能依与这个所依。这个能以所依，我们把它简单来说呢，说得更明确一些啊。本有的四德也是一念，这个一念心中具足的啊。修呢，就修这个心啊，要把你这个本有的这个四德呢，把它修出来啊，成为事实。这个本有的四德是个理据啊，比如说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不错，都有佛性，这个道理是这么当，是这个道理。但是你没有成佛，没有修成佛，你这个佛性是不显的，啊，佛性不显呐、啊，你这个佛性不显是在埋的，就是埋没。业障啊，烦恼啊，把你这个佛性盖覆住了，埋没住了。啊，修是修你自己本有的，嗯，全修在性，一性起修，性修不二，啊，都在一心当中的活动。那你们这个一心之修，比如说我们现在。禅宗法门，我们是参禅的啊，参禅也是修行的法门。大小乘法门都讲个修心，那么你这个修心，修心我就请问你这个心在什么地方啊？啊，比如说我们要修一个东西，那有个东西所在啊，说这个房子坏了，我修这个房子，那个房子它有个所在，这房子在什么地方啊？还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啊？我们能修与所修的这个心，就是现在这个心，那个心也要有个住处，它有一个寄托之处。这个寄托之处呢，就是我们这个身啊，身与心啊，十法界都有啊，都不能离开这个身心两个字。这个心绝对不会说我这就是个心，把这个身，哪有这么个心呢？啊，这个身心呢？当然，凡夫的身心呢，这叫做一气果报啊，因为这个是个生死的身心，有分期段落的啊，所以他这个生死呢，叫个分段生死啊。分段生死了呢，受变异生死，变异生死也有一个身心啊， 你不要说那个变异生死就没得不得生了，了了生死就没得生了啊。生也好，心也好啊，那是凡圣之间有质的区别啊，这不是量的区别，是质的区别。凡夫的身心是具足烦恼的，圣人的身心呢是没有烦恼的，嗯，少一点多一点都依这个身，嗯，就是啊能说并有能依之身啊，这就有了两个东西了啊，一个是身，一个是心啊。那个身与心作为一切的果报啊，无论是再凡也好，再圣也好啊，他必须有能说所依之果度。所以这个十法界就分成四度：凡圣同居度、方便有余度、十报庄严国度，还有一个常寂光净度。二依七等，能依所依啊，依报正报啊，二依七等，这是毗卢遮那身土之下。所以一人成佛时，法界皆为此法之一证啊。一个人成佛了，全法界的一证都是此佛之一证。依佛即尔，依佛既然是成佛了，法界的一证都是他的一证啊。那么一切诸法亦复如是啊，这个法界的一证既为依佛的一证，也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一证，这就叫做呢重重互骗啊。哎，你的一证就是我的一证吗？嗯啊，重重互入，重重互现，重重互拥啊，这就没有障碍了啊。还有障碍吗？啊，你的法界就是我的法界，我的法界就是你的法界，还有障碍吗？啊，你的心入我的心，十方法界的众生之心入我的心，我的心入十方法界一切众生之心。不然，那个《华严经》啊，赞福啊。大海中水可饮尽，众生心念可数之。那个众生的心念他怎么知道的啊？而且不是知道一个众生的，所有的众生的心念佛都知道，不但是现代的知道，过去也知道，未来也知道啊。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啊。华严经讲四无奈法界，四无奈，是无奈，理无奈，是事无奈，是理无奈，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是事无奈，是理无奈。众生的心是在情而不在智 所以他这处处有爱啊。啊，我不是常讲的吗？仕途非防御，情生爱不通啊。啊，物觅坟大小，敬会各西东。嗯，万有虽察变，欠寄李自同。春风聚于腹，何处不华红？你把这个道理啊运用在哎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那么十方诸佛啊既然是重重互遍、重重互入、重重互现、重重互融，这是诸佛之所证得的境界。上面接着说的，诸佛所证得的境界，是诸佛在因地当中做众生呢，他本具的这个境界。啊，他如果说是本来是不具足，他怎么修也修不得啦。啊，所以诸佛既而，当是一切菩萨之所分证，亦复如是。啊，又诸佛菩萨满分修德济耳，当知一切众生所有的性德亦复如是。啊，无不互遍、互入、互现、互融。啊，我们仰信诸佛菩萨有如此的殊胜的功德，那么我们众生为什么没有呢？这就是因为迷雾幽分，一个是在迷，一个是在雾。所以继而常六，让法性平等，故六而常寂。所以说无比地有的医报正报都在积果圣人的自心当中，毗卢遮那的身土啊，啊，在什么地方啊？不离下凡一念呐、这个众生，你别看我们这个凡夫啊，比众生来讲，那个比这个佛来讲，那是上，圣位是为上，凡夫位之下。所以我们这个凡下众生，就是我们这一念心跟佛的心完全一样，啊，啊。这叫做心佛即众生，世善无差别。晓得这个道理以后，诸佛已经证得三德涅槃，啊，四德常乐我净，有那么多的殊胜功德庄严，啊，神通广大，啊，令人羡慕啊，那都是我们都有啊。人家是修得来的，啊，我们不修，没有天生的弥勒，也没有自在的释迦。关键，性德虽然是本具的，这个性德要你这个修德来显，啊，来显的。这是此处讲。讲这个从地涌出菩萨的住处虚空中住啊，下边闻命，闻命就是闻释迦牟尼佛之命啊，这个言是此命，释诸菩萨闻释迦牟尼佛说说音声 从下方来，那个下方世界你看离得多远呢、啊、佛的音声就是在灵山会上说啊，就是指不同意他方菩萨在佛佛世界弘经，说我有那么多的弟子啊，足可以担当此圣任。这个音声就是伏在那个灵山会上说这个《法华经》的时候，那下方不都就听得到了？音声就是法界啊、嗯、你看我们讲经读这个中生记的，在中生三间界内啊、嗯、哎，听得到的。那钟声穿三间界内并不是要你把那个钟敲得响一点，你敲破了也不行啊，啊，它钟声无论大小它本身就是法界啊，钟也声音骗法界，无尘都骗法界啊，比如我们这个炉香乍射啊，我们这个香炉里香烧这个大香，你只要一燃起来，这个香啊，祝福海会细遥闻啊。那有的人说我倒还闻不到呢，说我就闻得到了，你那个鼻子短了，长一点就行了嘛，好吧。啊，音声啊，哎、啊、哎、啊、就是舍声香味触这个五尘都偏法界，从下化来，明白吗？就是闻命故来，弘法故来，破禁制故来，显本源故来，啊，这个。下方菩萨来有四重意义啊，下边呢，您这个眷属，下方的诸大菩萨甚多，还不是一个人来的，还有他的，他也还有眷属，啊，那个眷属，所谓的眷属，不是我们人间的眷属，老婆孩子眷属啊。啊，那都是法门眷属，法身啊，应身的眷属，称为眷属。啊，上面我们讲这个，寂门十庙、本门十庙都有一个眷属庙，啊，神通眷属啊，这个应身这个应身眷属、愿生眷属这些眷属。上面讲这个从这永初菩萨有多少呢？有多少呢？啊，就上来如来不许，啊，就是佛告诸菩萨摩诃萨众，指善男子不许汝等护持此经，所以者何？我娑婆世界自有60000恒河沙等菩萨摩诃萨，啊。一菩萨各有60000恒河沙眷属，有这么多，啊，有这么多。底下呢，这是啊，这标这个大数啊。底下呢讲这个菩萨的眷属，60000恒河沙菩萨摩诃萨，现在多少啊？啊？从地涌出的菩萨，这总数有60000恒河沙。嗯，每一位菩萨还有60000恒河沙的眷属。一菩萨皆是大众倡导之首， 各家六万恒河沙眷属，这是一。还有的菩萨呢，将五万，就是五万恒河沙，四万、三万、二万、一万的恒河沙等眷属者，这个数字就更多了。那个一一菩萨讲六万恒河沙眷属的讲，这个讲呢，上次没讲过的啊。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呢，就是讲的带领啊，我们叫古叫率领，率领不好，带领啊，况复乃至一恒河沙、半恒河沙、四分之一恒河沙，乃至千万亿挪有他分之一的恒河沙，这个都讲恒河沙。况复千万亿挪有他眷属，这个呢就没有恒河沙了，多了就用这个恒河沙来计数，不够恒河沙的这个计数的这个分量呢，他就用这个数字直接计。况复千万亿挪有他眷属，况复亿万眷属，况复千万、百万乃至一万，况复一千、一百乃至一十，况复将五、四、三、二、一弟子者，还有呢，单身汉，况复单己，要远离者，要远离汉。这个从近涌出的诸大菩萨啊，你看多少啊？大家算算看，慢慢算啊。这就是说，带领的眷属越少，这个菩萨的数目呢是越多啊啊，越少越多。比如说况复讲五四三二一弟子的，带一个弟子的，那比带第二比带两个弟子的就多，带两个弟子的比带三个弟子就多啊，辗转增多，就是数目呢不可称量。况复单己要远离恨，如是等悲等彼无量无边算数譬喻所不能知，这是怎么能算数譬喻？算数譬喻是没得办法啊。我们想想看，释迦牟尼佛为了容受分身三遍土田，又来了这么多的从地涌出的诸大菩萨，那个都是身位的大菩萨，还带来这么多的眷属，你看这个法华一会啊，殊胜啊，微妙啊，广大呀，不可思议啊，佛的境界啊，我们现在就入了佛的境界了啊。特别是这个法华经开记显本，是诸经所无，那是真正忏悟之本怀的，它是佛的境界。虽然如是啊，就这个菩萨、佛、大乘圣人来讲，多不为多，少不为少啊，一多相等啊，不能说这菩萨带的眷属多，你这菩萨了不起伟大，人家一个人啊，就是那就小呢，不是这个意思啊。要是就这个法门来讲呢，一就是一道清净，第二是福德智慧，第三 就是表这个界定会，四就是四谛，五即是五眼，六即是六都，一度俱施法界，一界各有十界，即有一百界，百界具有千如，十善即有一万，一度俱万，六度就是六万法门，多也好少也好，多不为多，一不为一，非多非一，而多而一啊。这是讲这个从地涌出菩萨的眷属有这么多。释迦牟尼佛的分身带着一个人，就是带了一个人，就带了一个弟子，每一个分身佛就带了一个弟子，从地涌出佛带了这么多人。从地涌出乙，第二呢名这个问信，问信也有五颗，第一是三业供养，第二成问信之词，三佛达安乐，第四是戒诵随喜，第五如来速成，如来速叹啊。出问信，问信这么是第一啊，三业供养，第一呢叫正面供养，第二名所持所经的时间，三名佛的身力加持。是诸菩萨从地出矣，各依虚空七宝妙塔，多宝如来释迦牟尼佛说道矣，向二世尊头面礼奏，即至珠宝树下，狮子座上佛所一阶坐礼，右饶三匝，合掌恭敬，以诸菩萨种种赞法而已赞叹，住在一面，心要瞻仰于二世尊。这是第一啊，名这个供养。供养呢主要就是三业供养身口意。从地涌出菩萨，从地涌出以各异虚空起不明白，这个多宝如来宝塔在空中啊，释迦牟尼佛也在宝塔之中，所以道矣，就是从地涌出菩萨啊，涌出矣，道矣，到了这个娑婆世界了，到了领商会上，向二世尊就是多宝如来与释迦牟尼佛头面礼奏，即至除了空中的多宝如来与释迦牟尼佛以外，还有十方来祭的释迦牟尼佛的分身诸佛，都在菩提树下狮子座上坐，啊，一阶坐礼，啊，右饶三匝，合掌恭敬。坐礼跟这个右饶，这是都用身业去做的。供养，这个叫做是身业供养。种种赞叹是口业供养。这个住在一面，行要瞻仰，这个瞻仰呢就是意业供养啊，用这个不可思议的三业 供养不可思议的三身啊，而若为能感，所以佛以神力应着什么这个感应啊，因为这个菩萨以种种菩萨赞法赞叹于佛时间太长了啊，以这个不可思议三身而为能感，所以复以神通应之，令诸大众常识未短，即下见广啊。这底下说这个所经的十解，世诸菩萨摩诃萨从初涌出，以诸菩萨种种赞法而赞于佛，如是时间经无始小劫，是时释迦牟尼佛默然而坐，记住四众亦皆默然。种种赞法而赞于佛，经五十小节，那么个赞福的这个赞颂之词啊，要是用什么赞呢？用长文赞还是用偈颂赞呢？啊，何止百千恒河沙劫，所以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人家说这个法华经啊，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说八年，绝不会说这个八年就说我们这个七卷法华经啊，啊，所以就是梵文说这个法华经，梵文的文字，记至八里。我看呐，要是赞叹五十小节，那个赞颂之词要是用笔用纸把它写出来堆起来，那可就不止八里了。这是一啊。有人问，释迦牟尼佛住世八十年，说法四十九年啊，相传八年说法华经，这八年说法华经，你这个哪里，这个八年里头为什么哪里有一个五十小节呢？短能容长啊，下能容广，底下呢再举一个例子啊，他如譬如维摩藏士，我们都晓得这个维摩老居士啊，此上人者是难可酬对呀， 老居士害病了，叫诸大弟子去看病，都喊我不行，他也不行啊。后来文殊菩萨率领诸大弟子维摩居士去看病啊，那去的人也是蛮多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呐、啊。维摩居士呢，他住的那根房子叫个帐室，就维摩帐，从这儿来的，就那么大一点个东西，一根房子，一丈见方，一丈见方啊，恐怕比我们现在的每个人住那个房间都小，你哪个房间也不都不止一丈见方，一丈见方也不过十个平方吧。我们就这就住那么大个房子，这个帐室，佛教文殊菩萨率领诸大弟子来看病， 那这容得下呢？文墨居士有神通啊，到那个下方世界，那个什么国土里下，那个国土里下呢，那个宝座是最好的、最庄严的啊。从那个国土里下啊，借来32000狮子宝座。因为来了嘛，来看病的要招待人家啊，完了坐，你不能叫人站在这儿来看病啊，要坐。32000狮子宝座，一个宝座有多高啊？有84000由旬那么高，就不像是把32000狮子宝座，就这一个狮子宝座，你个帷幕居士，那么就个1丈见方的房子怎么容得下呀？哎，他容得下。他都能够容32000一万由旬高的那么84000有一个宝座，所以即混乱大小，这个小可以容大，哎，须弥那盖子，盖子那须弥，啊，这个都是不是我们这凡夫的情事所能够理解的啊，不能理解，我们要信佛的说的话呀。你现在因为这是凡夫地上，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啊，理解不了，啊，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你能够达到《华严经》的四法界，世事无奈，世理无奈，啊。都是一，这都是呢现成的事儿。如果是按照我们刚才讲的，上边就是这个重重互骗，重重互助，重重互敬，凡夫也有这个境界，不是没有，啊，也有这个境界。微尘刹土，自他不各于毫端，不各于毫端。这个毫端是什么地方啊？那个毫端不是那个一个毫端呐，那个毫端呐，毫就是一个毛，那个尖儿，最小微微细的。这个毫端是个譬喻啊，就是当人这一念心，从一微尘里出大千经卷。那个微尘是什么东西呢？是不是那一个土的微尘呐？这个微尘是譬喻啊，就是我们当人一念心，这个一念心可不得了，不可思议，众生不可思议啊。既然是小可以容大，则数论九战，战岂不容九呢？这个战就是指啊，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是8年呐，为战。50小劫为九。那个佛呢，有无量的神通自在，啊，劫可以眼，也可以处，啊，可以眼一念为万年，我一念万年去吗？啊，万念一念去。就是我们宗门家常讲的，就是拉面条一样，我能给拉长了它，也可以给你缩短，能延能促。这就说呢，这个法无实法，法无实法。又问，要是这么讲，那就是延半日一为50小劫。下边说啊，地下永除菩萨以菩萨赞法赞叹释迦牟尼佛经50小劫，可是在法华会上听法华经的人，就只知道呢，就是啊，如半日，像这么半天一样啊。那么既然像半天一样，还是延半日为50小劫呢？啊， 何故下愿夫神力故，令诸大众未入半日，答：非焉半日，而为五十小节，乃那五十小节于半日中，亦如亦有原讲登王果中，大师自坐而入帐室。现在晓得这个维摩帐，维摩居士借那个狮子宝座是从这个登王国借得来的。这个狮子宝座入了帐室，并不是把这个帐室变大啊，随便帐室为狮子作业。问：实无实法，长短本空，何得细论有纳入也呢？时间没有实法，我们常说的一舍心分为假立，既没有实法，怎么可以说是作为细论纳入纳出的？答：若要真谛的大小久占细节平等，若要按照素体来讲呢，这大小久占仍自立然呢，大就是大，小就是小嘛，什么叫没？我说什么叫没有大没有小呢？那我这个世间上就不能成立，世间法就不能运转，佛法亦复如是，佛法也大乘也小乘啊，这都是速地啊。要速地则十界立然，要真地则一味平等。若要迷情，不知全速即真，故严肃之事则大自大，小自小啊。久自久，淡自淡，是不相容摄。言真之时，这一味扫荡。比如我们上次又说到这个，上次我们叫这个始终心要，一心三观，空观是荡一切法的，一空一切空，中假俱空。什么都没有了，速地是立一些法，速地立一些法呀，立一些法，一假一切假，无空无中而不假，中地是统一些法，无假无空而不中。若要诸佛菩萨了大真素不二，故不为一事设一切理，而且一事设一切事。这就是讲了事是无碍法界，所以仗势用狮子座，狮子座不小啊，仗势也不大啊，这是半日容五十节，这五十节不促，半日不延，不促就是不短了，不延就是不长，这个文字就是这样的，古书的文字啊。又若论寂光实报境界，这下方菩萨常面成阳，如来默然长寿其在，尽未来时无有疲厌，亦无休息。此中呢是唯对机宜，所以说是下王菩萨同地永处，以菩萨藏法五十小节而赞于佛。要是就这个十报庄严果度来讲，这下方菩萨是常面成阳，何止五十小节啊，长者是不断， 啊，称扬赞叹，而如来默然长寿其赞，敬畏来时无有疲厌，啊，亦不休歇。若论同居会睹的机缘，这释迦牟尼佛啊成道在娑婆世界这个五度的会土，这个会土也有机缘啊，也有感福的机缘，所以呢释迦牟尼住世八旬，这个八旬就是80年了啊，80年众生的机这个感应啊了了，感了了应就要灭，说世序畅灭，所以故令大众未入半日啊。若论方便净度机缘，则已破三界见思，未破无名别合，那应该见菩萨赞叹经50节啊。那这个赞叹50小节啊，对于见思合破了，出了三界外生方便有余度，哎，这恰到好处啊。是知此经灵山混乱四土啊，众生福薄见佛入灭，是同居土之相啊。50小节赞叹于佛俨然未散，是方便土之相啊。与无僧祇劫常在灵山，众生见洁净，我此土难也。这是什么相呢？是常寂光土实报庄严土之相啊。这就是说灵山混乱四度，你说这个四度在什么地方啊？不是像我们所想的南京在南边，北京在北边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四度在什么地方啊？若是方便度，菩萨赞叹50小节今有未散啊。哎，你看看那个智者大师啊，行法华三昧，这个诵法华经啊，就拜法华忏呢，念到这个世真如世真精进，世名真法，供养如来，那个药王菩萨本视频，既然入定，勤见灵山一会，言人未散，言人未散，那就看他这个机是什么机啊，那就是方便有余土的相，言人未散啊，一直到现在还说法华经吗？就现在还华罗经啊，到下文的讲，释迦牟尼佛成佛在什么？甚大久远成佛在什么地方成的？就在娑婆世界，啊，这个娑婆世界又是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的世界，又是释迦牟尼佛久远所成佛所住的那个国度，啊。这个娑婆世界又是凡圣同居土，又是方便有余土，又是十报庄严土，又是常寂光明土，都在这个地方。哎，底下呢，明这个佛的神力加持，50小节复神力故，令诸大众未入半日。24众亦以佛神力故，见诸菩萨遍满500,000,000,000亿国度虚空。佛的神力啊，神力加倍， 在凡夫地上小佛修道是离不开夫妻家的，你就是我了了分段生死了，到了方便有余土的家也不能够离开福地加倍啊，一直福地加倍，加倍你到什么程度呢？加倍你到成到究竟佛为止，那不要加倍了，那还加这不加倍呢？那还在到了家还加倍怎么呢？不要加倍了啊，可不是说一般说的哦，啊，生西方的要这个障福利啊，凡是小佛的人，只一直到等觉菩萨。都要福地加倍，都要障福力啊，这个此中讲啊，福地加倍啊，把这个五十小姐喂入半日，喂入半日并不是把这个五十小姐缩短，也不是把这个半天的拉长，而是把这个五十小节纳入这个半日之中啊，这叫做世事无碍。另外呢，亦以福神力故，见诸菩萨遍满，这个都是什么境界呢？啊，这都是圣境界，大圣境界。你看看，从地涌出菩萨多了，啊，释迦牟尼佛的分身都住在地下狮子宝座上了，而这个诸大菩萨呢，从地涌出留在这空中，啊，就我的想法呢，就地下容不下来，都到空中了，啊，哎，向空中发展了，是不是？所以说若要真谛，则十界本空，今呢要速谛来讲，这五十小节那是实实在在的啊，实实在在的是五十小节，已经破无明的知道这是五十小节，没有破无明的不堪耐久啊，你跟灵山会上那也有无凡有圣啊，你叫我们做五十小节啊，能做吧？啊，五个小时也不能做，还五十小节呢啊。有佛神力令其未入半日，啊，这个半天嘛还勉勉强强坐得住啊，灵山会上，不生疲倦。又诸菩萨遍满无量国度，虚空，那这是肉眼能够看的啊，就是天眼也望不到啊，天眼也望不到啊，这个境界太大了，不知天眼能帮我能望得到的。而今四众以佛神力则能遍见啊，丈夫的神力看得到的，当知长而未短，由迷清未却，下而见广，下呢就是我们这个四众啊，有的是凡夫的肉眼，有的天人的天眼啊，如果没有佛的加倍啊，这个诸大菩萨遍满虚空国度是看不到的啊，有迷清未却，下而见广，有妙计当发，故长而未短，这一表本为计也，此计须开，下而见广，亦表既含于本，此本虚显。要是就佛眼来看，则长短平等，广下平等，如理，则非本非计啊，用四眼 就是除了佛言以外来看啊，所以他这个见解呢，这有长有短，有广有相啊。如之原本，贺者见短见相，如之禁忌。今未今迷长未短，亦云佛之神力，是贤佛能随请。既下见广，也是佛的神力加倍，这是显佛能够破请。又现在是受从地涌出品呐、还没到受量品啊，受量品是真正是开禁地而显原本的。受量品还没到，还没有谈呢，还没说呢，所以说令长见短，下方的菩萨已经从地涌出，所以下令见广。夫见于蒙之龙大，见华生之尺深，见说话如此之多，这之能化甚大久远。他举个譬喻啊，见鱼蟒之龙大啊，这个鱼是龙能治鱼，说下大雨我一定看到，一定晓得这是大龙啊，大龙啊，行这大雨。见到花大，花大一定晓得这个池子大啊。现在看见呢，如此众多的从地涌出菩萨，都是神威大菩萨呢，那么一定晓得这些个菩萨呢，是甚大久远，不是一朝一夕的，那一天能够做得到的吗？既开贤矣，众其中贺，所以下方，所以下文曰神力品中满1200岁，然后还摄舍相，不复更远，未如半日也。底下呢是称问信之词，是菩萨众中有四导师，一名上行，二名五边行，三名净行，四名南地行。世四菩萨于其众中最为上首倡导之师，在大众前各共合掌，观释迦牟尼佛而问信也：世尊，少病少恼，难落恨否？所应度者受教义否？复令世尊生疲劳也。这是臣问信之词啊，标四导师，这时候都是上众中最为上首，这是表呢，欲你开示误入40位，如华严经、但举、法会、德林、金刚窗、金刚藏，说40位。这个四位菩萨都名为行。所谓上行、五边行、净行、南地行，这表表四难罗汉。上行者是开佛之见，超于9界；五边行者是世佛之见，一心一切行；净行者是悟佛之见， 势力勇妙，安若行者是入户之见，自难安他，又入大地。这个常有问词，这个问词啊，就是问性之词，有长文有重诵，长文也好，重诵也好，各有两重意义。一，问如来安乐；第二，问众生意度。安乐即是自省，意度即是化他。这个自省也好，化他也好，总不出于一是坐三的这个三轨。三轨呢，有自性，有化他，就是住如来一，坐如来坐，入如来世，这个三轨。一坐是这个三法，即是安乐恨。千品就是安乐恨品勉励始行菩萨。那么现在地涌菩萨问佛，成这个问性之词，问性之词也不过问这个安乐恨而已，说这个安乐恨是通时通中的你说我们这个始发心菩萨九发心菩萨都要具足四安乐恨，一直到成佛你现在这个问佛这问佛之词就是四安乐恨。故知原形始终理同，佛是究竟安乐恨，菩萨是分证安乐恨。前品就是前面呢说的这个安乐恨品第十四门呢，是讲安乐恨之行，乃至一切众生无非理即安乐。所以这个福地法特别是大乘法都讲一个是一个理这个修安乐恨也是修的，修就是是嘛，理不具怎么修没有佛性，你怎么修佛修成佛呢？安乐恨亦复如是我们这个小佛小佛处处都有很好的道理在里头，都是我们的学处学学多学学呢，那就开心了，心就开开来了，开心嘛就开始悟入了福达甘露尔时世尊于菩萨大众中而作誓言，如是如是，诸善男子，这如来安乐少病少恼这是要自省这诸众生当亦可化度，无有疲劳只要化他底下呢，所以者何是诸众生世世以来常受我化，亦于过去诸佛恭敬尊重种诸善根，此诸众生始见者身，闻我所说，即皆信受，入如来会。初先修习学小乘者，如是之人，我今亦令得闻是经，入于佛会。佛答安乐 安乐易度，这个两世相成。安乐故易度，易度故安乐，啊，两世相成啊。如果不易度，你怎么能安乐呢？安乐故易度啊，啊。那有两种，一者呢，种诸善根，则实践我身。这个，这个所以者何之下，则事成易度之由。众生易度，众生怎么易度？易度是容易度啊，不是难度啊。怎么难？怎么容易度的呢？啊，因为这些个众生生生世世受佛的教化，啊，所以易度。啊，然而有两种易度，一者呢是种种善根，啊，则实践我身易度。这个实践我身指什么地方呢？指华严，指释迦牟尼佛这个一代实教。实践我身，在华严会上，释迦牟尼佛啊现前丈舍罗身，为法身大士演大华严，啊，那这个实在的，那这个实践我身。即借信受入如来会，这个入如来会啊，入如来会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入如会是什么意思？什么是什么位置呢？就是开始悟入佛的之间啊，等于像舍利弗在法华会上闻法说一周开悟了，入如来会。那么像这华严经呢，因为这个华严大机啊是过去九众善根，所以佛与祖师集结信受如来会。从这个地方讲啊，佛在菩提树下演大华严，那我们是凡夫肉眼是看不到的，凡夫肉眼就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星而悟道，坐在那个地方啊，他看不到他现前丈舍罗身呐，那个不是凡夫的肉眼所能够见的啊，不成感应。凡夫看到的就是长老比丘像，就坐在那个地方。这个在教下讲叫做什么的呢？双腿两相，二使同时。双腿两相，就是一个大乘现前丈舍罗身，小乘现丈六老比丘相。啊，二使同时，就是大乘教跟小乘教开始同时的。啊，二使同时。就是初闻法华经，即皆信受入如来会。嗯，后闻方等般若，亦入佛会。这个入佛会，不但是华严有入，方等般若都有入。啊，这个因为这个方等经是四教并谈，般若经呢是通别带通别二教，啊，明这个一实相，都有这个机会进入佛会，啊，那就是要这个根基的立端，啊，在华严也好，啊，甚至于在阿含，在方等般若要密，在阿含也有入的，啊，也有入的。时间虽然是有先有后，但是所入的佛会是一不是二。开悟有什么两样呢？在哪开悟都一样，早开悟晚开悟都一样。 这个第二呢是先修习小啊，先修小啊，这渐渐调伏来至法华，意令文经得入佛会，就像那个舍利弗、目犍连啊、大迦摄等，他们现在修习小乘的。第四时不得入佛会，到了法华会上呢才得入佛会，就得入佛会。是指华严方等般若法华，这个佛会没有两样啊，不当有量。然而佛会虽同，教相不同。要华严法华对辩，有的人呢偏于称赞华严，贬低法华，这个此中呢有一个华严跟法华辨别进入佛会优劣，始见、今见，华严最初成道，名为始见，始见我身，啊，名为始见。法华久后说实，诸佛法久后要当说真实，法久后呢就是到了这法华会上，故名今见。这个始见也好，就是华严也好，今见也好，就是法华也好，他入的佛会是一样，没有什么优劣啊。第二，开合不开合，华严日照高山，说华严经，譬如这个太阳出来呢，先照高山，就是譬如说这个顿教啊，既然说顿教，直截了当，就给他直接说这个大乘法啊。不要加以渐次啊，渐次呢就经过阿含方等般若一步一步的引入，那就是渐次啊。直接说大乘教他就能接受，因为他是顿根嘛，他是大乘的顿根，大乘的这个大乘的立根顿教啊。不要开合啊，为不入者啊，于华严大顿教不能够入佛会的这些人怎么办呢？是开顿说见啊，这叫做呢为师实权，又叫做开顿说见，辗转调伏，经过四十余年渐渐归顿。所以这个法华为开仪得合，开合虽殊，二顿无别。第三，要浑数广了，华严顿之数入，入于法界，故曰数广，这不利方便，故言混了。法华经怎么说的？要经过五味啊，乳味、落味、生疏、熟疏，在那个最后说法，我就经这五味，即是混广，得入佛会亦是数广。既然是魂入也好，数入也好，都是入法界。 既然入法界，自当通达一切方便，二经不疏也。这是华严跟法华，恐怕这个之间呢，一直到现在还有，啊。褒华严，贬法华，啊，一直到现在还有。第四要本纪不同，华严以遮诺为本，华严经遮诺妙体遍法界以为身，华藏庄严等太虚而为量。这华严经啊，以遮诺为本，千百亿世家为纪，怎么了？但是法华呢，以什么为本呢？以九乘为本，啊，纪常为纪。那么这样一看，这华严之本只是法华之纪，啊，又华严随缘，贺见如来出成道，贺见如来成道以无量解，意义显于本，密显于本，而为张述名言，成道久远。就是华严经也讲如来出成道，贺见如来成道以无量解，啊，这个呢意义，这个文字当中呢就是暗含是显本的无量解嘛，但是他没有明说啊，释迦牟尼佛成道甚大久远，五百千万亿，是则非本非纪，法界理同，九本尽纪，隐显示意。第五，加说不加说，华严只有阿僧祇自随好品是福字说。华严经虽然有翻译到我们中国来，只有八十卷，啊，就是这个八十卷的经文，有将近有90多万字，佛说的很少，啊，这种的都是菩萨说的，啊，或者是被加倍而说的。法华经就不一样了，法华记满三州，法说州、玉说州、因缘说州，本门的受量等、受量平等，都是佛自己说的，啊，虽然也有加倍说的，啊，虽加倍自说，离场平等，而化意有异。第六，变土不变土，啊，这是呢华严既慧而净，表原之大道，故不须变。第七，多处不多处，华严经有七处九会，是为多处。法华经呢就是灵山虚空一会，啊，这个所以这处不多。处虽然有多有少，是理一样啊。第七呢，赤多不赤多，华严除会永无生闻，啊，故赤多。法华正破小智，故有赤多。这个华严经，一直到最后入法界品。还有二乘，虽然有二乘，但是二乘在华严会上呢是如聋如哑，所以是有赤堕，啊，那就赤啊就是堕，啊，什么叫做赤呢？有眼不见舍诺身，有耳不闻言顿教，就这个赤。但是法华皆于受记，故赤堕。 华严但被界外两极啊，华严经是对这个界外的别教原教的两极啊，如以情重两种不死之病啊，那个别教原教那是界外的两个机缘，连什么两个机缘，一个动根一个动一个见根啊，一个动根一个立根，两极不死之药啊，好治啊，不死之病啊，受功有益，这个法华经能治定性生稳，如令败种复生于牙，受功更奇也。第九，直显开显，华严行大之道，名直显。法华觉了声闻法，名为开权显实。所显之实，直显也好，啊，开显也好，这个实呢，都是一样的啊。第十，根立根顿，立者华严就悟了啊，就开入啊，入于佛慧。顿者呢，要到法华才开悟。立也好，顿也好啊，但是悟的这个理是一不是二，能令顿悟啊，那个功劳更大呀，功益倍满啊！这原意不同，料为实意，种智法界等无差别。故曰：实见我身，闻我所说，即解信受，入如来会。初先修习学小乘者，我今亦令得闻是经。啊，入于佛会，明闻在兹，不虚也。这是过去呢，有这个把这个啊，有这个有这个见解不一样。华严简别一名佛会。方等对三一名佛会，薄若待二一名佛会，唯有法华开彼所见所对所待乃至三藏，但生灭法贤成佛会。这样一来，是这所权的原理彼此无殊，能权执教纯杂有欲，度成为妙良有也。所以法华经称为妙法莲华经，度成为妙。诸经中王，这旧云呢，这过去讲经的法师啊，说是华严是了义，是满字法，是常住，法华经是不了义，非满非常啊，今以慈文并之，就是上来讲这个实义并之啊。若实入是了义，今入不了义者，亦应实入是佛会，今入非佛会呀、啊。既然实入、今入都是佛会，那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若佛会记起这了义，义等满意满场亦然。这个佛法有无量义啊、底下借诵：尔时诸大菩萨而着戒言，善哉善哉，大行世尊，诸众生等亦可化度，能问诸佛甚深智慧，闻以信行，我等随喜。第十呢，你等随喜。下边呢还有很多，那么接下来。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啊，向下文场附带来做。